D100 我們會盡量將投票的時間拉長到晚上，我們希望等市民放工的時候可以來到這裏，就真的要將我們的意願告訴這些議員，給壓力他們，如果他們亂投票，不是跟市民的意見去投票，就不要讓他們離開。 作重新考慮，當然他們有這樣的權去做，但是是否恰當，是否應該這樣做，我想由行會自己去做決定。我相信如果你講到錢的問題，那個誠意是比實際上那個金額應該是要來得重要。 風波雷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8點12分，早晨林伯，今天是10月28號，星期一，今天告訴大家是良辰吉日，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知我真的有很多這些經驗，有多少班班人，即是你告訴我今天就很忙，良辰吉日，星期一，並非週末都有這些不少的一對二對準備拉天窗，你就知道星期一 兩神吉日，星期一應該是好的開始，梁神吉日，星期一應該是好的開始，通常你在這些喜慶日子，有沒有向他們呼籲早點為我們香港製造多些勞動力？ 這也有的，你知道3年抱兩，這些是連生貴子，雖然雖然老土一些，不過勞人家或者家長聽到都覺得笑逐顏開，你有沒有跟進一下，究竟你的呼籲有多少真的落實？ 都有的，有很多現在已經生了嬰兒，專門回來我禮堂裡跟我們拍照，有時生日派對回來，都挺開心的。 實情會不會香港的什麼人口政策應該跟你這類人聊天，我們這些都是隨口說的，我相信我們叫他生，如果他真的不想生也不會因為我說一句，他就生的，裸聊一樣，牛不喝水就不敢得牛頭低。好了，今天我相信 周日的政總集會的冷清，某程度上都令到我們有些聽眾、一些白之友可能有少少失望。那心裡面總是覺得好像爭一點東西，現在政總留守政總的只是十位八位，其實我們不如有大概十位到他們的員工，其中都有他們是從事編劇的工作崗位的前員工，也有接受電視訪問，講他們的心聲。其中一個我聽見在那裡，我覺得很不舒服，那些立法會議員在那裡出現的時候，嘩，過點過 問一句問候的說話，一個行問來關心，關心都要看看那些是什麼派別，我想泛民應該就不會，我們可不可以找到現在留守在政府總部這十個八個的港市員工呢，我們都嘗試試一下，不過他們似乎昨天的集會 都不希望上台發言的，所以你會見到其實始終硬是覺得 跟政治人物、政客拉上關係好像接觸麻風病人這班人我仍然有多少覺得是不食人間煙火你工會搞的那一群專門要在星期六晚拉隊離場 星期日明知有個集會,你等埋個集會唔使死嘅,雖然今有啲報道啦,就話,啲政客又嚟抽水,明知星期日好多已經好辛苦啦,捱咗成個星期,應該返去休息㗎啦,你仲要揀星期日嚟去做呢個群眾嘅集會,於是乎呢, 昨天多少人呢?這個集會我想一千多百人都有的林伯你似乎對於昨天的發展你已經是處於一個大家都覺得期望它有一千多百人有沒有我的理解昨天真的只有一百多十人 據我理解昨天真是少貓三幾隻是啊因為只有你那幾個政黨中人你見到警方都浪費氣力這樣就說明這些泛民陣營的議員原來他們的號召力是這麼差的這個不管我們 這個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街令到市民都覺得很累很厭這個真是值得討論我自己就不會這麼快去給出一個結論泛民的議員沒有號召力我又不太覺得當然有些人對泛民的議員已經不多高興了 咁呢個當然係真嘅。但你話佢哋係咪真係完全冇號召力,睇下咩情況。昨日我相信有幾個原因搞到個場面咁冷清。第一當然就係真係市民係攰嘅。亦都唔係咁清楚,昨日有個集會。我諗佢哋嗰個嘅宣傳就唔係咁大啦。我哋都可以搵下毛孟靜呀,有毛孟靜發起㗎,係咪?咁即係可以 即是民一民他有什麼反應見到人叮噹噹噹是不是真的泛民那個號召力低第二我相信就是你電視香港港視這班工會這班員工他們自己都離場他們自己離場就類似是那個主角是冷待這件事令到禮拜日的聚會都是冷冷清清這個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都是有這個因素當然就是第三就是11月6日大家要這個集中火力你會見到其實立法會內始終你是要有一些的火力有一些的攻勢你要凝聚市民的上街所以我又覺得議員是有一定的角色但昨天可能時間性那個港視就覺得是要政治的潔癖這些等等加加埋埋都是令到市民不太清楚究竟現在的運動的方向去了哪裡運動是方向真的確實是有所不同 於是大家就一直摸索但不是很清楚因為一員工的代表就說要政府在7天內解釋很明顯是過了沒有解釋但在一般市民去出席這個活動的時候無論他是撐外機一個人是撐這班員工好撐電視台也好都是一個目的我們想多些電視節目的選擇 很清楚的但似乎這次這個運動上街的人過去沒有上過街過去有上街的人這次他就等自己以待亦有些人覺得既然過去我這麼辛苦這次有些人做 稍後我們現在監製宇文嘗試找香港電視的導演蔡錦元另外昨天的集會似乎有一個觀點可以拿出來提了 所以究竟要圍堵否決特權法的議員兼且要公民拘捕他，那你拘捕他犯了什麼法呢？在法庭上那些人會說政府說他們這班是英雄，是不是？如果11月6日 公民拘捕成功了，有這樣的疑問，要證據。但如果你看到市議員在立法會11月6日好像田北俊那樣，哎呀，我投錯票，真是對不起，投錯票，他投錯了，政府覺得厲害，然後你這班市民政黨就在外面所有的出入口封閉了，不讓他出來，這個你覺得會不會有一個反彈？ 大家可以討論，我自己覺得過了一次在中環的時候舊的立法會大樓高鐵，我自己當然覺得這些叫做迫虎跳牆，迫上梁山，再說壞一點趕狗入窮巷，我講市民被迫，不是這班 我不敢說這班是狗議員，可能狗都不如，那就不要這麼說，也不要侮辱那些 我覺得是曾鈺成說得對，遙美乞憐，所以如果當日我是蔡子強，我都說我們不應該稱呼人，可能我會叫他們政治禽獸，他始終都是人，不過始終控制不了自己的自主，你說這些人值不值得可憐？我覺得很值得可憐，我用可憐來去形容這班 建制派，你今早變得這麼悲天憫人，不是悲天憫人，無謂，我覺得始終都是人，這些人可能他沒有自主力，他全部都是主子說什麼，去東就去東，去西就去西，你不覺得這班人可憐嗎？當然你可以說這班人不像人，但通常我很少在立法會 就說那些人是不是人，還是他們的行為被人覺得他不是人？始終姚美乞憐，曾鈺成你就真是說中了，所以我說他給個 8月15日對著學生我覺得這個動作是不敬的雖然他好像冷風騷我覺得這是不敬的行為我是蔡子強就做個形勢找隻腳踢一踢他拿油不過當然蔡子強很懂得撈蔡子強當時如果他是用這樣的手勢腳勢我想他以後都不用找這些建制派回去中大跟著他 高級導師都可能地位不保講回昨天的集會以及公民拘捕11月6日準備發起的方法我個人不會反對但我又覺得社會上來到這樣的趨勢確實是一個相當危險的境地特區政府再不去審視再不去認真對待民情 佔中我認為一定會阻礙,一定,那班激進的泛民或者一班年輕人,怎會等得到你陳建文、戴耀廷、朱牧師、梁三位,文質彬彬,繼續在這裡,陳建文被人家說話 台灣不要接觸台獨下次去台灣他已經不敢去了他去台灣交流有什麼問題他去台灣他已經不會再見那班所謂民進黨的甚至有台獨這個背景的人你就知道這些已經造成了影響你這班比較溫和的泛民一定會被一些激進的人<笑> 是所侵蝕佔中我認為現在佔中的商討日不斷地商討已經很多人是不耐煩已經打沉了很多人的希望這一句雖然是王維基說但我相信在現在這個政治的走勢是很多激進泛民 這一句都適用不如聽聽王維基怎麼再說打沉 我就是打沉了很多人的希望打沉我打沉了很多人的希望整件事發酵到是喂還有沒有獅子山精神你改了考試規則而不讓我再考一個試你這樣都覺得是公平的似乎大家對公平這個定義真的有很大的差距的看法我覺得香港人是有點自大的 這700萬人以為自己是13億的國家我們很多事中央都要管我不是幫中央也不是幫北京而我所知的是沒有關係的完全是香港政府某小撮人的決定我又很怕怎樣去疏導和怎樣去圓滿解決現在這個社會性事件最後這一句想法怎樣去疏導 怎樣去將這件事圓滿解決王維基的心態仍然以這種作為他的主導思想這種主導思想基本上如果你用心理學角度去演繹和分析他根本就是向著北大人說話我就是不想搞亂香港於是乎我仍然的心態希望 能夠圓滿解決,因為他相信中央可以將事情擺平,圓滿解決 有這種思維的人,到今天仍然有的話 我就三個字,祝你好運 但他一定好運的,林伯,他一定好運 這個人,你看他的勢,我認為他一定有路行 一定,怎會,一定行的 這個人你放心我用上正談根本就不應該是支持他因為不是支持王維基現在是支持法牌支持多些選擇多了選擇之後我們才再想是否支持王維基這個電台這個電視台你問我可能他的劇集是好看但是都是向北漢的電視台可能比亞視好一點有些劇集感解現在你連你在另一個得到牌照的人都說 我可以理解他,我都支持他這樣做,對不對? 如果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就任何已經做了的決定他們要作重新考慮，當然他們有這樣的權去做，但是是否恰當，是否應該這樣做，我想由行會自己去做決定。我相信如果你講到錢的問題，實際上那個金額應該是要來得重要。 風波雷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8:40，林伯，剛才說開這個發牌，我們真的要讓大家探討一下，譬如我們D100，我們這個跨媒體直播節目 向全球華人廣播的視頻平台，類似我們這些早上的節目，甚至是一些政治的評論或者是新聞節目、時事節目，其實在電視的牌照和網絡上都應該擁有這些空間。但是 你猜猜現在的持牌人無線，你不用想了，稍微有些棘手的時事都不敢碰，何況現在好了，有線通常新聞現在都做得相當不錯，我相信以現在的質素來說，暫時仍然我覺得他們都相當有水平。 有水平，我們當然希望吳天凱他的名字叫什麼，有線叫做他新的名字叫什麼，有線他講過奇妙電視，奇妙，為什麼叫奇妙電視，不是，但電視台叫奇妙，好像現在那樣，阿奇先生阿奇三個牌本來發的變成兩個，他不是一早知道原來這麼奇的，發得整個奇妙電視台， 英文叫Fantasy，Fantasy被人感覺到像卡通片，將來這個台 有些評論就說你這樣有線弄個免費牌照，即是等於一集團蘋果爽報就跟蘋果爭一樣，於是乎兩敗俱傷，遲早都要執爽報。究竟吳天凱又怎樣看今次王維基這件事，他認為司法覆核是不是真的拖慢了發牌呢，他等不及呢，聽聽吳天凱怎麼說。 個人有個人，我們希望當然不會拖慢那個發牌的程序，司法覆核是不是一定會拖慢呢？我不敢說，它是不是一定進行司法覆核呢？法庭是不是一定接納呢？我不知道，所以是很多不明朗的因素，很多不明朗因素。但是呢，他在另一個長一點的版本，我聽到他說他又理解為什麼香港電視網絡要進行司法覆核的。 當然，這是一個每個人的，或者公司在香港的法治體制下有這個權的。不明朗因素這幾個字，對於留守在公民廣場的港事的導演蔡錦元，可能心裏面都是忐忑，忐忑不安，我相信蔡錦元都 有分享到這種心情。早晨啊，蔡錦元。早晨，早晨兩位主持。早晨。昨天有多少同事留守在這裡？昨天我們現在來到早上，因為我們間斷地睡，看不到他有些東西又在這裡，有些就留到早上。流動的。但是現在今早到現在，我們有六 我們三個起床另外三位還在睡覺，即是睡覺的那些我想都是八十後昨天上網看Facebook做事就三四點才睡，很忙的，是朝頭早才睡的，沒錯。我想跟蔡錦元了解一下你的心路歷程，工會就發起這次過去一個星期的集會， 到何時你才決定跟其他同事留守接力繼續堅持到底？ 其實我們這班人在第一天遊行之前準備遊行那天就已經決定了這樣做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是想要一個 答案，我們希望知道真相，覺得這件事是很可怕的，香港如果變成這樣，是一個黑箱作業，政府行政會議作出決定，沒有任何解釋，我們是希望政府給一個答覆，我們心目中是想著，起碼我們有一個答案，我不知道這個答案是什麼，是一個我們 即使未能夠接受的答案也好，起碼是一個概括的東西，而不是說現在好像急的計劃在那裡，所以並不是說公會要撤離那時候已經決定，我們早已經決定了。這意思是現在是有兩個不同的組別在推動這件事，一就是我前員工的隊伍，一就是工會的代表，二就是你們自發性的。不可以這樣說，因為我們心目中想，因為最初出來的遊行的時候，也不是說工會去組織，也不是我們公司的同事，因為網上有人發起了，知道那天有一個遊行，我們就參與。其實所有人都是自發的，我們自己部門，我們自己幾個人之前，工會就有做，因為我們覺得是每個人去做自己的事，所以要是一個集合在一起，一定要跟組織好，然後才去做。所以當時我們自己部門的幾個人，前在遊行之前一晚， 前兩天我們自己去設計一些圖案，自己設計一些標語，甚至乎我們自己是落街貼的，那前一晚你會見到整晚一夜之間全街都貼滿了，在你的Facebook上見到是我們自己去做的，我們不是組織性去做的。我看到昨天你拿一些黑色的卡紙，有白色的顏料上去，這個是你們一直其中昨天都做了很多這些紙張的，是吧？ 我們就想到上話做一些，我們叫訴求卡，最終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十一月六日就是立法會會有引用權力權條例，很失望，之前星期五下星期五的時候下午的內會那裡就被就有33位議員投了反對票，於是就沒法子將這個議案提早一個星期，沒錯，我們十一月六日既然已經決定了那天，我們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為什麼不留到十一月六日，希望市民繼續關注這件事。我想問一下 蔡錦元，你這個概念由第一天開始都希望不是說只是為了冒了個牌，是為公道、為公義。你有沒有再跟其他多些你們的員工或者朋友去講留守？ 我想大家都清楚的，我想他們就算是一個職工會這麼多日的集會那裡，都其實信息都挺明確的，就是講這件事我們工會都講了，我們想看看一下這件事表，或者為什麼原因是什麼。不是，我的意思是這樣，蔡錦元，在公開去看這件事，在公眾去看這件事，就會覺得整個星期嘻嘻含含挺好，去到星期四 星期五十二萬十一萬直接在集會上這幾個高潮但是砰一聲大家就留守到星期六晚退出了星期日由議員發起的集會就真的可能得過港台的報導昨天的四點鐘就炒出來看就說這個集會只有五十多名市民參與 就是10個前香港即是你們香港電視員工就是全員工在這裏所以我們就覺得現在這個勢來到這一點就好像反高潮突然間沒有一個團結的力你擔不擔心你繼續這樣下去其實去到11月6日立法會繼續又是否否決了你擔不擔心 我們就沒有想到這件事真的沒有想到這件事就算你一個群眾的情緒也不可能持續在這麼長的時間永遠在一個這麼high的位置你自己個人本身你為一件事好激動也好都不可能是長的我都明白了蔡錦元一會兒我們有一位聽眾想跟你談但我想問多你一句 就是你有沒有曾經跟工會談過喂星期六晚不要走著等了星期日我都明白要回家休息反正都睡了這麼多晚了睡多一晚等了星期日在政總和議員喂議員支持你們你們都支持議員的集會雙向會不會提會不會走著你們有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就不是在那個committee裏面的因為每一個我們那個committee就是在公司裏面分開各組各部門各個崗位都有代表在那裏我就不是我這組的代表在裏面的我們組代表裏面就我聽回其實在那個committee裏面 其實有各種不同的意計都有人會提出繼續留但是整體來說大家都覺得比較應該是停一停再想想計劃下一步整體決定這個星期六就撤退了這個整體決定而且是最早在職工那方面 在第一天開始出來的時候已經是開會他們已經有一個預算就是說是七日已經是想著做一個行動是七日七日等政府給答案好了蔡錦元有位聽眾黎先生想加入一起跟你談談早晨黎先生早晨蔡先生早晨阿富哥黎先生你跟蔡先生說什麼 我自己覺得我就支持了你很多人了自前星期日開始都支持了很多人但其實我真的你們的節目我一個都沒看過的我是為件事但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是這樣的你們自己內部討論又說大部分的意見傾向於都是不要涉及政治什麼什麼但是你們相對來說就說希望議員幫你手 這樣其實很矛盾雖然他也是收納稅人錢但人家還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不是一定只是為了你們電視台我不是說不支持你但你要記住一件事人家支持你的時候你又OK <笑>投反對票三十多個你喚他們不要投反對票就行了你不需要避開那些贊成那些因為他們一定會支持你黎先生但今天我見到這個是信報引述蔡先生的說法就說他們不打算遊說任何一位議員蔡先生是不是這樣蔡錦元 我們這一組人就沒有這麼議員 但是其他的我不知道職工會那邊或者是那邊有些什麼商量我知道他們今天開會的我不知道他們商量是怎樣在我們來說並不是說我不能夠代表他們說話 我亦都不是這個已經不是KTV的僱員 也不能夠代表他們說話 我們現在做的事只不過就是 按照我哋自己自己意愿，我哋希望做我哋想做嘅嘢。喺我哋嘅信念里面咧，亦都系觉得，如果每个人自己谂有自己嘅信念，想做乜嘢都行出嚟嘅话咧，其实就 OK 嘅。咁系我哋就唔觉得话咧，系我哋话要拒绝呢个其他嘅议员啊做嘅嘢，唔支持佢哋嘅嘢。我哋亦都唔系咁嘅谂法，只系咧。其实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方式才可以做呢？那我想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咯。那既然在一个自由社会，大家有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应该各自尊重自己的想法呢？ 明白的。 如果议员所做的事，譬如他们有些什么事是我们认同的方向的，我们没有说不支持的，从来都没有讲过一样的东西的。 黎生怎 样？我们来讲，在我们来 讲。我想讲，不过蔡生在讲的，我不好意思打断。其实呢很简单，你认为这件事是对的，你认为你们欠了一个公道。那我想问一问，为什么人家投反对票的时候你又去支持他的决定呢？人家做了一些不公道的说，人家现在是不让你去。 怎么叫支持他们 呢？拿个公道。你就話我哋唔可以干預人哋嘅取向啊嘛！喂，人哋而家係害緊你啊！你仲喺度 我好尊重你㗎，咁對唔住。 咁其實 你即係你 黎生俾阿蔡生， 即係話咧，我哋唔去游說嗰啲反對派咁樣啫。我諗我係佢哋投反對票，我哋當然係非常之不滿啦。但係不滿咧係可以有唔同嘅方式去做嘅。就唔係一定係話咧。要去游说他们，或者是直接写信给他们。如果你认为这样的方法可以是啱的，你去做咯。但是你不能够要求我们一定是跟你的方法去做嘛。我们想我们有我们现在自己的方法嘛。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set up 了一条 banner， 就促请立法会议员引用权力及特权法公开发牌文件，于11月6日请各立法会议员凭良心投票。我哋请各位市民，我印咗好多呢、這个 蔡锦源啊， 请所有嘅市民咧系嚟呢度签名。 明白嘅，明白嘅。我相当尊重你呢个做法，我亦都真系，其实我哋到头由头至尾咧，特别系对你哋呢十多位即系留守公民广场咧，相当尊重，亦都尊敬添，可以咁讲。因为你哋咧系能够同工会嘅一班唔同意见嘅人，大家唔同意见咪各自各做咯。喂，你如果真系过瘾啊，留守咁多日，我哋相当明白你而家嘅心情。不过亦都希望你明白咧，你要嗰班即系只系即系投票机器差不多嘅嗰班建制派议员改变佢嘅初衷咧，我谂就真系。即係發夢仲好啲啦，真係。否則 咁唔通你諗住你寫信俾佢哋會有用咩？ 唔係，咁我意思即係話咧，蔡錦元，你唔好動氣。我意思即係話咧，大家要諗下啲咩嘅辦法。嗱，有啲嘢咧，即係正如好似當年23條，你睇下掃把頭當年，冇人會諗到23條最終會即係咁樣嘅即係下場嘅，就因為逼到田北俊辭職。點樣逼到田北俊辭職啊？咪群众嘅力量咯，就系咁啫嘛。但系而家群众，哇，公民广场得翻10个8个工会嘅职员喺度，咁你话呢种力量去咗边咧？咁嗱，我就只系， 我觉得咧系而家 粤 局佢哋特别系呢一组别啦，阿蔡锦如咧，仲喺嗰个系政总留守抗争日记咧，希望喺网上仍能够发挥一个作用。你记得喺呢个系货柜码头嘅工人。亦都係喺個網上咧，係曾經咧，係將佢哋嘅工作嘅辛酸咧，喺個網上係咁樣去， 都可以咁做， 做咗係一個好重要嘅。 喂，不如有位鄺先生又加入討論。早晨啊，鄺生。 早晨，早晨，鄺生。 鄺生喺度嘛？ 早晨， 係啊，蔡錦源喺度。 你好，你好。 係，我想同嗰個蔡生咧 喺度，佢仲喺度。 喺度啊。 係。 第一樣嘢，當曾蔭權未卸任之前咧，曾經上過發牌㗎。曾蔭權被誰喝停他呢？第二件事，你看看現在國內劉曉波坐近監，所有維權的人不是坐監就是人間蒸發。第三件事，講普世價值講都不行了。你們自己想想吧，梁振英已經答了你們了，他說不是政治決定啊，重複了很多次啊，告訴你正面文章反面看啊，告訴你是正面 是政治決定來的有沒有可能跟中共中央宣傳部爭拗呢鄺先生你建議蔡錦元他們應該怎麼做呢我都不知道怎麼做鬥長命如果鬥長命其中一個就是要接力的鬥長命沒辦法那怎麼辦你可以怎麼辦鬥長命蔡錦元 鬥長命的話就是積聚能量最重要是保健康有時候我們不知道什麼叫是非譬如在內地新報突然間有記者說我真的收了水沒辦法的唯有跟蔡錦元說蔡錦元我們D100就是支持你的 我希望你們能夠明白其實議員都是支持你們希望大家一起合作多謝你希望跟我問候你們其他的未睡醒、昏醒的希望新快報不是新生報我聽完新聞就繼續回來繼續談真的要將他們的議員告訴這些議員給壓力他們 如果他們亂投票,不是跟市民的意見去投票,就不要讓他們離開 如果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就任何已經做了的決定,他們要作重新的考慮 當然他們有這樣的權去做 但是是否恰當,是否應該這樣做,我想由行會自己去做決定 我相信如果你講到錢的問題那個誠意是比實際上那個金額如果不應該是要來得重要的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 林毓華盧峰今天在《蘋果日報》的評論寫到不能再被梁振英左閃右避盧峰這樣寫 包围政府总部的10万市民和平散去了 政总外面的广场暂时回复平静少了人潮但只要梁振英和他的政府一日不公开交代拒绝发牌给香港电视的原因不只要梁振英和特区政府一日不放弃保护那些既得的利益集团港市员工和市民仲会再回政总的仲会再用群众的力量迫使特区政府 改變去做法還港市一個公道還香港社會一個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盧峰說更加重要的是發不發牌發多少個電視牌不是法律條文或者是法律原則的問題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問題他說既然是政治問題梁振英和他的政府你應該是循著政治途徑解決包括妥善 公開地向相關機構和公眾解釋不發牌的理據正面回應質疑和批評提出清晰和充分的理據等等只要這樣做申請牌照的王維基和港市才會知道自己的所謂死因市民才會接受這是覺得合理或適當的做法關於發牌的爭議才有機會平息 偏偏梁振英就选择借法院借法律程序做挡箭牌不肯尽快公开交代只是承诺在法庭上提出解释他的做法不单止是大搞拖字决更加是要将法院政治化更加是要将烫手的珊瑚放到法院和法官手上对香港来说这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本來一間電視台是否拿到牌照是否可以經營和公眾其實沒有太大關係市民未必會上心今次再一次約10萬位市民上街撐港市不單止因為同情和支持王維基和港市的員工更加因為拒絕發牌的決定既粗暴既無理也是無規又無矩更加因為決定背後反映的是不公、不義和長官意志 更加因為梁振英和他的政府肆意踐踏香港的核心價值 若不聞不問任由林鄭政府蒙混過去香港不單會變成沒有夢想的社會也會變成沒有一個價值沒有心的社會要打破政府的拖字訣除了是群眾力量和道德力量之外我們還要動員議會的力量因為只有立法會才有法庭的權力逼政府交代 才能逼政府公開涉及發牌決定的文件下個月6日泛民主派議員就會在立法會大會提議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拒絕發牌的決定只要成功通過那個決議梁振英政府就沒地方躲了就一定會老老實實交代不發牌的原因盧峰問一句你願不願意再走上街包圍立法會 令到建制派不敢否決動議是否受到市民多少影響這個題目林伯都是一個相當現在這班建制派究竟看不看你人口人的面色人的多少 立法會當日高鐵這樣圍就是這樣過維立法會你問我就沒有一次成功不過維立法會是有一種理念是一種市民的一種我們對自由民主以及這次發牌的資訊世界被人壟斷的一種反抗一種堅持一種集體的訴求 不如又問一問將會在11月6日 在立法會提出特權法條例去拿資料的莫乃光立法會資訊科技界的議員莫乃光你好 Charles,早晨,你對於昨天,不如你直接告訴我,昨天高峰期的集會有多少人? 人就不多,我想還有很多記者分不開 我想百多、二百、百多 即是百多人,你有沒有感到 全日加起來可能是流動的,1200人 你有沒有感到有少少可惜,甚至有感覺到有種冷清 而令到你11月6日都是凍過水呢? 凍過水就不是因為那個原因本身都凍過水那班議員、那班建制派他們聽政府話也好、聽北京話也好我想跟昨天4月或者5、8、1000個分別可能不大你說是不是很冷覺得冷了一截呢我又覺得我一直都沒有想著會有很多人其實都是變相是變成一個給記者的活動更新給記者聽我們接下來會做些什麼 各有各好的,很坦白說,因為你的運動,如果你說真的延續下去 因為沒辦法,想提早到10月30日,星期五輸了 結果要排到11月6日,現在數起都有10天 其實你要真的每天有,譬如上個星期 其實你要真的每天有譬如早上星期日都連續這樣有那麼多人來都不容易的所以我又覺得各有各好的如果延續下去固然好如果不行的你給他休息一下既然工會都答應了他自己說好多次他都有些行動的他又說約見議員又說叫人發問卷要每個人星期二之前回答他都有事做當然我覺得還有其他事要做可能有些真的要下區去做就等地區裡面的議員要感到一些壓力就算他最後投票都是這樣投要等他大家要票債票償我想這些還有些事我們可以做的但是不是全部事一定要在那個廣場裡面做呢我覺得最重要現在我們要跟回工會或者其他團體想著都是要到時回來的要談談譬如是不是我招致回早一兩天怎樣去好好地現在去計劃那個動力到時那個momentum怎樣拿回來 我想你講到這個動力 你要回來要醞釀這個醞釀需要三五天即是如果11月6日的向前推你可能要在11月6日最低限度之前的星期五星期五就有一個大型的集會星期六就再有一次集會星期日又一次遊行星期六星期二繼續有不少人可能二三十個晚上甚至有人絕食星期三說要包圍立法會甚至星期二晚就要包圍不是開玩笑了你要營造一個勢令到包圍到那班建制派那班人連入立法會都相當狼狽 他星期六也有call我給電話我每天我預事先都知道他要早走4時左右說要早走後來現在知道提醫生但是除此之外他一直都跟我說星期五上午都還說其實今天就不會支持你了因為這個議案裡面他認為還是未寫清楚你要那個不拿所謂行會文件和商業機密這兩個項目這兩點未寫得清楚他想著不如你們下星期10月6日再提上來今個星期三就是入修訂的死線所以不如你們下星期到時我會支持你不如這樣吧莫乃光這個人當然田北俊你問我他一定受到壓力 但這個人有前科23條他不是完全愚蠢不過你說今天他夠不夠膽有這個勇氣再來一次我又不太夠膽那又看這件事是不是23條那麼的所以就是要看大家我建議這樣莫乃光似乎工會要跟你們刻意地劃清界線但既然這個是議會宗事為立法會 我覺得今次如果我還在立法會我就倡議泛民 你就不要再讓工會在外面 當然他的參與一定是有幫助的 但是如果你說整個運動的主導 是由繼續有政治潔癖的工會來牽頭 我就覺得看勢不多好 大家一定要拿回譬如說跟民陣你們自己泛民因為始終人民群眾的聲音是很不滿的11月6日這個很明顯是一個政治動議你不要再說不想跟政治有關這個在立法會什麼都第一立法會投票還說跟政治無關不要那麼天真所以倒不如你們真的麻煩動員和那個 那個形勢就做得跟學民思潮再想一下現在學民思潮都不是正式是幾個成員就會要想想我不想11月6日見到你們的議案輕輕帶過如果你外面人數不夠當然是好嗎莫乃光好 好,努力啊,兄弟,送酒莫乃光,已經有聽眾等著,可能要表達一下,他可能剛剛剛才來得滯,不如我們就受D100的跨媒體,我們又聽聽其他媒體,信報連月增, 他說過說了很多話,有什麼黨家通,繼執互信,梁氏佔盡,大陸躍進,聽聽信報連月增說些什麼。信報氣短集,連月增,黨家通,繼執互信,梁氏佔盡,大陸躍進。 本地市場亦搞官定的循序漸進,進場嚴太快,節目嚴太多,心態太進取,特區政府以權威消息人士散播這些不可思議的理由,判死王維基。公開地,特首更加比自己增加了一個實踐史無前例,理論上前所未有的市場規管權力,進場必須按政府定下的好像普選一樣的循序漸進原則。 即是说今后特区政府操控市场不单止有权挑选哪些现存业者的俗生哪些欲进场的业者即死还有权管制新来挑战者的进场速度对市场经济而言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专家一个先知可以穷一生之力算出个别市场的变化得出令人信服的最优进场速度遑论在行会里面的一众半职开会的人士 不只研究过的规管经济学理论从来没有说规管进场速度的经济理论唯一讲及规管进场速度的场合就是关于货币总量但是与个别行业里面的竞争者数目完全无关而是中央银行以各种工具作货币通量进出市场的宏观调控的时候所依靠的理论 梁政府搞出这个不见经传的规管进场速度论,背后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这个是梁氏和他的智囊的伟大理论和政策创新, 用了之后,遭到不明者反对,才觉得要公诸于世。 第二,当局钉死港市是既定的方针, 只有其他不可公开的大政治或者利益输送原因, 循序渐进论,只不过是事后非常尴尬的时候, 闯出抛出来应付公众压力的后撤理论。 哪一个可能性才是真相呢? 不者相信,香港人,不管是属于沉默的,还是曹操的大多数, 都想知道答案,都希望更多香港的各派经济学者出来讲一讲道理。 解惑,可笑的是,有些人,包括一些本应懂经济,懂做生意的人, 既认为大陆的那种政治性超速进场是好的, 但亦都认为特区政府的强权性循序渐进进场强制亦都是好的, 似乎这些人认为,没有节制的权力产生出来的东西, 都是好的。 没有节制。 這麼多理論,這個很明顯是現在香港的一個令人覺得荒謬,作為一個進步的社會,竟然我們的特首,我們的議會,都不是全面普選,根本沒有約制的權力,行使他們的公權力,就是自把自為,為所欲為,聽眾朱先生在電話旁邊,朱先生你好。 早晨,朱先生。 早晨,又早晨,朱先生又斷了,不要了,不要接著了,我們就談談,不如你先知今天明報這一篇,袁國強昌公開諮詢蘇錦良,找私下寫信這一篇,林伯,你記不記得我有一天收到封,哪一些人建議給梁振英三個牌,發兩個牌呢?我不是暗示說,當然是 政府最懂法律的那個,最懂法律的那個當然是袁國強,袁國強似乎是三司裏面唯一一個出來撐,出來講過話的人,林鄭沒有說過,胡蘇貞更加理都傻,在自己打劍,你就讓我感覺到,其實袁國強是不是在裏面,好像今天李先知所說,曾經在內部倡議公開諮詢,我看完這篇報道 我又回想起我的線，我的針告訴我的那些東西，我整合一下來跟大家在交通之後交代一下。那就真的要將我們的議員告訴這些議員聽，給壓力他們。 如果他們亂投票不是跟市民的意見去投票，就不要讓他們離開。如果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就任何已經做了的決定，他們要作重新考慮，當然他們有這樣的權去做，但是是否恰當，是否應該這樣做，我想由行會自己去做決定。 诚意是比实际上那个金额，如果不应该是要来得重要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9:39 我很快說說今天看完尼先知這個喘測，又或者這個報道或者這個文風不動，就說其實袁國強對於三個發兩個牌，你應該叫在政府內部曾經提出過，不如你公開諮詢，做一次過的諮詢。蘇錦良就說喂咪搞了，找我做風眼公開諮詢，到頭來被人噴到一面屁，又不是你袁國強出來應的。我的整合我就覺得第一，袁國強出名，你們叫做什麼話，你和大班最流行改了他的名字，就是兩個字， 古惑仔，行走江湖的古惑仔，講一套可能就會做一套。背後你看到他倡議公開諮詢一次過，你看到以為他可能好像他不太贊成你三個牌拍兩個牌，一會兒人家司法覆核怎麼解，其實暗地裡絕對知道，如果你不發牌給黃維基，黃維基一定會跟你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的後果又會怎樣？第二個後果就是一定會將法牌整體拖延，整體拖延的結果是怎樣？就是阿爺開心了，繼續都是無線亞視多一兩年，令到是2015年，於是乎就不要在政改諮詢這些問題上面 添煩添亂，你多個鄉勞多隻鬼，多個平台給那些人說話，選舉、特首、普選、政改這些問題又會多些煩憂。現在一石二鳥，一方面可以將矛頭焦點就是司法覆核，接著大條道理，我們香港是法治的社會，交給法院去處理，接著很開心了，繼續都是兩個牌。 向阿爺交心，就看看梁振英說我沒有發到牌，現在這件事還在搞，你就知道這個奸計這麼完美，為什麼這個689不接受呢？這個奸計就是三個發兩個牌，就是等司法覆核來。不過袁國強做戲做到足， 在行政會議就說不如蘇錦良三個牌發兩個牌這個決定減到發兩個，不如你公開諮詢，然後你自己私下就寫信，蘇錦良說不用，我自己私下寫信，然後就跟幾個牌在那裡談，那就中了這些古惑仔的計算。這個版本你問我一定是計算得什麼都計算得好， 很過濃，一什麼都是政治盤算的梁振英、張志剛、袁國強等人，一直來到現在這個階段。我覺得這件事似乎李先知擺就覺得好像袁國強是好人，不過你看看袁國強 是好人就不會用那套方式來解釋保密制， 就是哪一個出來三思是唯一一個他在撐住這件事，你就知道這件事的背後 我相信我整合這個分析衰不中亦不遠轉一轉話題剛才你看到黎棟國我每次看到黎棟國穿一件很悠悠的西裝褸又不打呔衣服跟西裝褸的顏色好像不太襯然後眉頭又皺 頭髮就是這個蓬鬆他應該接受我們整天日日夜夜的廣告發再生應該介紹給黎棟國所以我沒有任何貶義不過你作為一個局長處理菲律賓人質事件已經是渺無頭緒但是見到他這麼軟弱的聲線 我開頭昨天看到新聞以為以德勒賠償每個賠償1000至2000萬港幣是一碉這個有很多種說法真的有在報道有一個報道是每個盡量賠1000至2000萬第二報道就好像你說總數大概2000至4000萬為什麼會是這樣呢當然因為原來菲律賓政府都沒有想過自己出他靠籌款還要靠華人政府籌華人的社區籌款他怎知籌了多少呢 那就隨便說個數吧這個政府這麼沒有承擔就算是一個市政府也是搞什麼鬼呢為什麼他們搞出大頭髮之後就要華裔的商人去夾錢去為他而兜住呢現在這個槍手是華人不覺得是這個槍手不多像華人這個槍手經常是菲律賓有菲律賓那種 西班牙的這種拉丁的樣貌接著你用華人的社區籌款即是說不關我們的事你香港人是華人社會由華人救你華人你自己搞好憐憫市政府根本完全沒有一個任何認錯的概念所以根本黎棟國 你說家屬的訴求不可以斬件處理是對的不過你斬釘截鐵做些實事 又說什麼錢是不重要,誠意重要 我兩個都這麼重要 不如聽聽他怎麼說我們的要求是四個四個都要他們作一個充分的回應他們都就著這些問題給了一個看法我們 我相信如果你講到錢的問題那個誠意是比實際上那個金額如果應該是要來得重要的家屬四個要求我們都是會採取一個所謂全方位的一起去處理的就不是斬件的方式我們那個旅遊警示 發出的目標是很清晰的是針對著當地的情況的我們理解當地亦都是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是這些措施亦都要等到香港的市民是放心的保安局局長林伯我經常都覺得 對內打擊我們的泛民遊行人士警隊一哥這隻鷹大大支的胡椒噴霧就可以對我們自己關門狂抽我們自己的過猶不及但對外我們不是要斬件的我們希望是有個誠意的大哥現在說了這麼多年誠意在這裡嗎有沒有誠意你一早看到了旅遊警示還有用嗎廢的了應該要升級廢之中唯一一個他們覺得慘的如果不是這個市政府為什麼要出來做事未夠我覺得林伯你就應該強硬一點 好像拿著大的胡椒噴霧一樣向著這個市議員放在台面 你再不是這樣你不叫政府來我們就明天開始不再發新的非傭的簽證工作證好你看看他怎樣他立刻可能就會看一下計算一下數目喂不行的他就會跟你說話說話與時乎就會跟你對話跟你談的你經常都現在這麼軟弱怎麼辦沒有啦沒法子啦小班 外交不是我們自己特區政府可以做的嘛一直以來根本阿爺或者他們的阿爺望得不夠但是工作簽證絕對是黎棟國可以做等於我們的旅遊的警示都可以自己做你只是用旅遊警示有鬼用嗎你問我現在完全不覺得你勾痕一樣所以我對這件事相當猛 你對華人捐款,或者向華人社區,你當這班是什麼人? 難道這件事,這個人質事件,槍手事件,你那些菲律賓特警找一條直徑可能只有一兩寸的繩子來拔門來營救? 你沒有錯的嗎? 難道是華人社區的錯嗎? 這個不可能接受的 我期望我們的保安局局長是強硬一點 我當然明白這個性格問題由李兆光開始到黎棟國兩者給我的感覺都是比較盡量說話都是溫溫不火這個個人的性格寧可娶這個是葉劉葉劉我相信這個人都很懂做戲如果爺爺叫他你都不要那麼 衝動不要那麼快做那麼多有傷中非關係的事他都曉扮事但是當然我們要期望做這件事是要有一些實在強硬的手段你的手段已經不強硬了你的聲線都是這麼軟弱大哥從政是一種感覺政治是一種感覺 你被人感覺都已經人家菲律賓人不懂聽你廣東話已經覺得你見到菲律賓人的表情和聲線已經是完全無離火頭無離火氣什麼怕你而已議會又沒有什麼做到現在甚至放風又沒有什麼時候中國領導人跟我們說過這件事就是你的特首還自己自我約束 坐在一個側面來跟你的菲律賓總統談話然後人家連你的名字都不記得都不知道你什麼水當然啦你自己都妄自誹謗自己都好像被人扭曲被人歪曲了你幾天你都不敢出聲人家說你都說放下了這件事你放下這件事件向前看你四天你都不敢出來自己去澄清被菲律賓的傳媒玩到你借 你的特首,這件事錯不在你特首,你都做成這樣 你說這個特首,我們的政府靠他不死得嗎? 所以其實,聽說立法會不好像寫信 由曾鈺成,甚至希望整班議員聯署給菲律賓的國會 國會的議長這就是要將這些東西提升作為進一步令到菲律賓的在野他都要知道 他要知道他要動這個現在在這個在朝的政府希望他日後知道究竟他會不會受到選民的唾棄這才是你不給工作證給菲傭菲傭打算接下來那班人就會被政府有壓力他們有選票在手一定會逼你或者你幾三世四世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從這方面似乎我們都很少在這個問題上大家都很躍促我們香港的民情都很躍促其實我們是應該提升的 我覺得D100我們都要提升我們就制裁菲律賓政府 制裁菲律賓不給新的工作證 我們都可以做民調有沒有民調做過我又不太記得 不過可以做民調看看我們的市民應不應該我們現在不是影響現在正在做的菲律賓工人現在準備請外傭的有泰傭你選擇 有印傭你選擇還有斯里蘭卡你選擇菲傭與新尼我相信不會影響我們香港的中產很多所以我覺得這個 絕對是我們下一步強硬一點可以做的工作今天講完黃維基講完菲律賓政府醫保了說幾句剩下幾分鐘這個醫保未來政府要設一個年稅的規限你知道保險怎會死錯人的 40 歲就不用有保健了他們一定保險業界最威水是甚麼呢就是他計算精算師有精算師跟他們計算了數你去計算一下究竟香港人以香港人的健康究竟用什麼年齡作為一個界限來令保費增加 他可能要在一段時間之內決定加入高風險池例如一年如果過了這個時間你不再能夠決定加入高風險池我們可能會引入一個年齡的限制這個年齡的限制可能是我們說大概40歲 每年的保費大家很多朋友都個個都搖頭到但是你去年我記得一次大家利是講句當然不想claim了大哥最近我去年claim過一次是很勇的我進去醫院一個星期出院那張單 我們就說我得個公字到頭來我50歲60歲到時你那些這樣又不包那樣不包我又要推回我回去公營而公營政府又似乎不是太大著跡或者公營的質素又是沒什麼進步的話那你是不是全民醫保得個公字好像MPF一樣是不是這樣呢但現在他們經常都說公立醫院是很優質的醫療服務這個公道自在人心公又不優質 大家長遠看這個諮詢將會發出大家有排談現在我們繼續有聽眾想談發牌林先生早晨早晨林伯林先生早晨其實我剛才聽完蔡先生他們跟你這樣說的電話還有這幾天我看到我只有一個感覺 我覺得他們10個人是另外一批我們應該尊重小班哥華齋因為他們始終願意繼續留在那裡繼續抗爭 但是整個行動上給我一個感覺，我最記得那天投完票，投票結果出來之後，我看他們工會的Facebook，他們寫了一段話，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他們說議員聽不到他們的心聲，體會不到他們的民意等等的說話。其實正正我想用這段說話回應他們兩件事，第一件事， 你們對那三十多個人有期望的嗎？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其實他們很刻意跟政治劃清界線，但是正正你們現在就尋求立法會的幫助，這個不是又是在政治裏面？我覺得大班那句說得挺對的地方，你不搞政治，政治搞。沒錯了。好了，林先生。 因為要繼續時間關係，我想多聽一位聽眾電話，人質事件，梁小姐早晨。早晨，早晨，梁小姐怎樣？對於人質事件，我想聯繫你們關於調查人質事件的問題，我曾經在電視畫面上，其實是有曾經街頭調查過的，一個好像覺得沒有人 有任何正面的反應，所以我覺得香港之所以有今天，香港人亦都應該檢討一下自己，為什麼我們會有今天這樣的。梁小姐，你都同意，我聽你這樣說，我大膽估計你都同意，我們不要再發給新的菲律賓工作證。 起碼你都要強硬一些，是不是？梁小姐，你家裡有沒有請傭工？你家裡有沒有請傭工？有。你有，你那個就是菲傭來的。 但是不是，我覺得其實不是這個問題，最主要是不要國家自掃門前雪，沒錯，是啊，你所有今日你看看當初發生事件的時候，一樣你呼籲沒用的，大把人去菲律賓，因為一來便宜，你真的這麼多不關自己事，真的不吉對肉，沒錯，所以這個是一個尊嚴，這個是一個尊嚴和菲律賓政府怎樣看這群死人者家屬的問題，我們是不應該讓他輕輕大過，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我們可以鼓吹和講講的，明天再談，拜拜。 D100，D100，讲真话，谈公义，护怜悯。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Voice of the People，还声于民。